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或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旅行。余生在知乎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旅行为什么需要有意义。他说，太多的人到了拉萨就寻找到人生的真谛了，那么生活在拉萨的人怎么办呢？如果人生一直在寻找什么是意义的话，那这样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了吧。失恋了，找个陌生的地方散散心，不要去回想过去的美好，这就可以是你的意义了。就这样一个人旅行，自由的寻找自己，认识世界。上路之后，一个人就可以说走就走，想停就停了。 长时间的旅行的人有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逃避，各种逃避，逃避当下的生活，逃避现实的工作，逃避一些人，逃避一些事，所以才选择了一个人所谓的旅行，所谓的漂泊。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。在准备走219新藏线的时候，我和朋友有一段对话，是我问怕死吗，他说非常怕，我说怕的话就不要走新藏线了，他说就是因为怕才要走一走啊。在2012年出发之前，我的生命轨迹一切都像是上天安排好了一样，上学、读书、毕业、工作，什么都是按部就班的。在三年的工作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如果继续下去，结婚生子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自己很害怕那种一眼可以看到未来的场景，或者是自己青春的叛逆期突然爆发了，觉得生活太过于平淡了，工作也是千篇一律的，于是就选择了逃离，逃离出当下的这一种生活状态。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 不想永远依赖你的体温，我害怕你爱到最后失去灵魂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。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。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，谱写动听和谐乐章。 哎呦，车链子怎么掉了？ 哎，大姐，我来，我来。 哎呦，张大妈，买这么多菜，我帮您，我来，我来。 旅客朋友们，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。 哎。 哎哎，小姑娘，我帮你，我来，我来。 余额不足，请投币。 哎呦，我这没零钱呐！ 大爷，别着急，我来。 传统美德，助人为乐。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。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下面继续来说余生的故事。2012年9月1号到2014年1月28号，他一个人骑车出去转了一圈，一个人514天，20个省，25626公里。单车故事沿途经过了浙、闽、粤、琼、贵、云、川、藏、新，从终点回到起点。一觉醒来，南柯一梦。很多人会问一个人旅行的感受，我只能说真的没有什么感受，就是很平静，很丰盈。余生说，出发之前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最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云南腾冲还有顺古镇看一看，觉得自己如果真能够走到的话还是挺牛的。回来之后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也觉得是一件可以吹吹牛的事情。但是在路上的时候，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牛的事情，可以吹牛的事情，就是每一天不停地走着，没有觉得有太多困难的地方，也没有觉得有可以值得骄傲的点。相反，回家之后，整整一个2014年都浪费了，是处在一个很低迷的状态，完全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动力。所以说，在路上生存很容易，在现实生活很难。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，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，你可曾找到，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，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，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。有一天爸爸走累了，

因为怕失去所以迷人你的每一个吻，让我明白怎样才算认真。时间比爱情伤人，我不得不承认，熟悉的最后都变得陌生。你不要追问未来还有什么可能，这一段旅程还没有完。 相对于高铁呢，我更喜欢坐普通的火车，一个一个的城市不急不慢地向前走，又从容不迫地离开。一些不知名的地方住着一群同样鲜活安逸的人，或许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夜晚听到了一首淡淡的歌，自己对话谈心，一个人走走停停，就已经收获了全世界。 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是一群人的孤单。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，只 城市信仰飘到我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孤单。哦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我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担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 喜欢旅行本身，同样喜欢的是制定出行计划这一件事。查一下攻略，订一下酒店，了解一下当地的概况，确定一下基本的旅行路线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事先计划这一些真的很麻烦，太麻烦了，但还是会觉得乐在其中。因为在你计划的时候，你抱着所有期待和美好去付诸行动做的这件事。 想给你我的心，计划十分开。